楚，说不清楚，搞不清楚有没有呼吸。我为你听不清楚，闻不清楚，摸不清楚，那个是自己。遭遇边想边走，边走边看，我想不想你谋如何爱你。我跑到哪里去，我回到哪里去，我应不应该羡慕你的邻居。自言自语，想对着电话唱一首没人懂的歌曲。天知道为什么我可笑着欣赏动人的悲剧，可是天知道我已给出摸不上的情绪占据。想念你的副作用我想不起，爱上你的副作用我爱不起。